在太阳节之际，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，日本京都代表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。花篮是由促进文化、学术、市民交流、日朝友好京都网站副会长安井务团长14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